舒服的坐好，要坐得舒服。任何你觉得适合的坐姿，保持背部和颈部正直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眼睛轻轻闭着。戴眼镜的人在禅修时要把眼镜拿下来，嘴巴也轻轻地闭着。把全部的注意力，放在鼻孔的入口处，鼻孔入口的部位。保持觉知，持续觉知每一个气息，每一个进来的气息，每一个出去的气息，自然的呼吸，正常的呼吸，照它本来的样子，自然而然的。如果气息是长的，就是长的；如果是短的，就是短的。经过左鼻孔，就左鼻孔；经过右鼻孔，就右鼻孔；或是经过两个鼻孔，就两个鼻孔。只是保持觉知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只是保持觉知。警觉、专注、警醒，保持警觉、专注、警醒，持续不断的觉知呼吸，进来的气息，出去的气息，进来的气息，出去的气息。将你的注意力持续稳固地放在这个部位上，鼻孔的入口处，像是个守门人一样，像是个警卫一样。觉知每一个从鼻孔进来的气息，觉知每一个从鼻孔出去的气息。警觉、专注、警醒。